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5月2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关键决心秃鹫训练说明什么。下面这样播送这篇评论。美国海南州县傀儡集团从3月初开始进行的关键决心秃鹫16联合军事演习降下了帷幕。这是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有33万以上的庞大兵员和美帝国主义者的核战争杀人装备大量投入，也是一场最为露骨的核战争演习。敌人连那些所谓的每年一度的幌子和防御性质的外衣都完全脱掉了。有庞大侵略武力投入的关键决心秃鹫16联合军事演习，又是一场按照美帝国主义者新的侵略战争执行方式去进行的核战争的实际机动演习，目的在于通过实践验证那经过最终完成的北侵战争计划。这次关键决心秃鹫16联合军事演习说明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北侵核战争狂气越过界限，达到了极其危险的阶段，证明他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意图一直伺机点燃战争导火索。美帝国主义者才是侵略和战争的元凶，而这次训练的目的就在于发动北侵战争，这一点是已得到证明的。如果美帝国主义者和朴槿惠集团执意发动北侵核战争，那么我们将全部动员最尖端核打击手段来彻底消灭挑衅者，摧毁所有侵略本营，以使之变成一片灰烬，并且趁此机会解放南朝鲜，来在这个地球上连根除掉战争根源。各位听众，刚才摘要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5月2号发表的评论，题目是关键决心秃鹫训练说明什么。